今年1月至2月，本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纪内信访举报2381件，比去年同期下降 14%。 纪内信访数量下降的同时，立案件数却有所提升。今年前两个月，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349件，同比上升 6.4%。根据地坛医院病案室统计数据显示，2014年到2016年，该院接受的狂犬病患者就有27人，从10岁的小孩到65岁的老人，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因为猫狗咬伤后没有进行疫苗注射，最后发病死亡。日前，地坛医院正式开设狂犬病疫苗注射门诊。继去年7月开放15省无卡预约功能之后，今年北京协和医院 APP 正式向全国各省出诊患者开放无卡预约，即使是初次就诊，也可以直接在家使用北京协和医院 APP 挂号成功之后再去协和就诊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，因为你我不再白眼，想着你让我更加勇敢。你说你害怕曾经受过的伤，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，害怕重演在你身上，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。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， 有谁不会害怕呢？ 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， 相信我的心， 我会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等上心，慢等，等到我都睡着了，耐心等，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害怕曾经受过的伤，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，害怕重演在你身上，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。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， 有谁不会害怕呢？ 但我知道我会愿意的，会慢等， 慢等， 慢等，等上心，慢等，等到我都睡着了，耐心等，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慢等， 慢等， 慢等，等等，慢等，等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台在这里。谁人的铃声，慢等，等到我都睡着了，耐心等，只为了心动那一刻。慢等， 慢等， 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慢等，等等，点绿灯，慢等，当你突然觉得冷，我会握着温暖台在这里等着。突 这里等着。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，慢慢等，出自于他的首张同名专辑。很多人在感情里都会选择等，一个人喜不喜欢自己，其实自己非常明白。每一次他久久的不回你的消息，却发出了一条朋友圈，让你把自己变成痴男痴女，苦苦思索到底是忘记了回复，还是不在乎你呢？这种感觉卑微到尘埃里，渺小到角落里，却又舍不得。哪怕如此，你还是会执着，就好像莫文蔚的《阴天》这首歌曲里唱到的一样，感情的说穿了，一个人挣脱的，一个人去捡。一厢情愿的事情虽然苦，但是很多人仍然心甘情愿。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莫文蔚的歌曲《阴天》。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。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感情说穿了，一人挣脱的，一人去捡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，你们两个没有缘。阴天，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着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身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顶呱呱集团专注房屋抵押贷、汽车贷、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。找顶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，成功再收费。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，上小顶网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尚算好心肠，在我手机中祝福语句很长，仍难幻想和你否开心竟观赏，如何扮石像每天见佢悲伤，从痛伴走到情人，最终少个两朋，连识之心无畏基于责任，残忍逼出勇敢，流离后独自学会做人，难耐在你说过永远当我指引，在最后问我变了问候，旧伤口裂缝旧情人再修，连眷顾都太落后，将恶习存于是才来关心好了没有，我苦笑求你这好友留在背后，分担世界艰难，仍然没胆和你分享灯胆一盏，情调越浪漫，气氛加倍孤单，从同伴走到情人，最终少个两朋，连识之心无畏基于责任，残忍逼出勇敢，流离后独自学会做人，难耐在你说过永远当我指引，我有我拼命后，最艰苦一仗打完才最后，旧伤口裂缝旧情人再修，连眷顾都太落后，将恶习存于是才来关心好了没有，我苦笑求你这好友留在背后援救，宁愿单打 我是珊瑚礁，

听到的是来自于赵薇的《偶然》。在《情深深雨蒙蒙》的电视剧当中，赵薇奉献了多首歌曲的演唱，这也是其中的一首。我想有些人不属于自己，只是偶然相逢在天黑的夜晚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，你记得也好，当然最好你要忘掉，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。偶然的相遇，也许未来也会忘记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刘德华1991年的老歌《把今生忘掉》。

此刻，唯你相伴。